是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两点到四点，黄伟文一家之言。Hey, 大家好，黄伟文一家之言9月21日又开始了。喝啖水先，不好意思，刚刚头先顾住打字，未得闲喝呢啖水。是啦，尽量轻松啲，我成日同自己讲，尽量轻松啲，尽量轻松啲，尽量讲慢啲，尽量讲慢啲，唔好啊咁嘅咁激动，咁高亢入云啊。以前喺商台做嗰个声音专栏叫做高谈伟论。咁陶杰同我讲，你一定要咁讲嘢咁样，佢话点可以中央电视台报告新闻咁样嘅呢。咁我话，咁余曾话卖 character 㗎喎，我哋个行啊，内容要一定嘅呢，唔使讨论㗎啦。但问题始终系个表演行业，需要有 character。咁你搵一个只有你有嘅 character， 而其他人冇嘅。咁点呢？终于试嚟试去之后，试咗一个就用呢个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嗰个报道方法，甚至后来我发觉完全都唔止系北京中央电视台，净系似北韩嗰位阿婶咧啊嗰、那个新闻报告方法嚟用，咁呢个合乎我呢个躁动嘅人嘅 character 啦。咁余曾话咁得噶啦，咁啱噶啦，因为我哋个行业系每个人都有一个性嘅，你要卖个性出嚟。唔係純粹廣播技巧嘅，佢話個個佢嘅意思係咁，咁所以變咗咧，我就盡量咧就用翻自己嘅個性，但係講講下之後習慣咗呢種講嘢方法，咁變咗就似咗啲咁嘅極權國家嗰個宣傳部核下嘅一個小小廣播員一樣，我是呢個國家的螺絲釘，咁啊講嘢哔哔叭叭，高亢入雲嚇，捻高咗八度嚟讲，咁但系问题渐渐成为咗我自己讲嘢嘅方法，所以有时都边个因边个果都唔记得啦。咁而家尽量将放翻低，轻轻松松。尤其是咧，仲有几日中秋，唔知大家觉唔觉得咧？好似临近呢啲大关大节嘅时候咧，成个香港都已经有一个有个旅游气氛，有一个假日气氛系嘛 ？Holiday mood 我哋叫，因为我自己主要。即系往往来来咧，又上课啦，翻屋企啦，做电台啦，咁往来嗰个交通咧，我就好觉嘅，一种塞车啦，截的士困难啦，同埋特别地人山人海嘅，好似琴日我去西贡啊，哇，直情系冇办法去嘅时候，即系搵到车去，翻嚟嘅时候冇办法搵到车翻嚟，仲有。嗰條去西貢，因為西貢得條路嘅啫，你知道你由呢個任何香港九龍去咧，都係得嗰條路去，除非你喺嗰邊，即係馬鞍山嗰邊，就去翻呢、這個即係大網仔啊，西沙公路嗰條路入去啫。如果唔係嘅話，你只係由呢、這個即係我哋由將軍澳個車咁去啦，去到跟住你要上落去呢個分道揚镳啦，喺個大迴旋嗰度，即係你去。清水灣嗰度落翻嚟邵氏片場嗰邊啊，去翻落西貢咁，哇！已經成條斜路塞緊車啦。周围都好多人，周围都啊，好似假日一样，西贡人山人海，不外乎都系想食次海鲜啫，作为一个午饭。但系问题，哇，真系极多人，跟住走嘅时候更加唔使讲啦，灾难性啦，到你五六点钟想走啫，系啦，成个香港都好似一个已经好似有个放假 feel 喺度。咁我好多学生咧，即系不同班嘅，即系不同晚嘅学生咧，都开始请假啦，因为要去旅游。点解咧？就系话原来就嚟紧咧。周末日咧，周末系本身唔使翻工啦，周日就系中秋节啦，周一咧就系中秋节翌日嘅公众假期啦。佢只要放多三日咧，四日啊，系嘛？佢哋识计，我哋唔识计，我唔识计嘅。仲多，要放多几日咧，佢就连接住嗰个国庆假，系嘛？国庆假又再连接六日啊。咁所以佢哋可以去好多不同地方啦，西西里岛啊，去远嘅即系途程啊，日本啊，啊。咁一般香港人好似剩翻就係美食同旅遊咁噶啦，成個城市俾我的感覺咧，唔好話依啲假日啦嚇，即係特別感受深，因為佢哋唔知放幾日假就可以 好似總共放六日定七日就可以連續攞十六日假嗰啲嚟嘅，即係我唔係好識計呢啲嘅，好多同事好識計呢啲嘅，一打一個月曆咧，出年咧已經計曬幾時要攞假，然之後就接翻住啲公眾假，公眾假博公眾假，就一條龍咁樣，唔知中間跳放幾日，呢度跳放幾日，咁啊連續就可以喺歐洲有兩個幾星期啊，或者係一個比較長嘅 trip 啊，尤其是當我啲家人有啲喺多倫多、溫哥華啊或者澳洲啊嗰啲咧去探親啊，咁都係就呢啲假期咁去褪嚟褪去。但系即使唔系呢咁嘅吓，即系大节啊、大日嘅日子咧，你见到其实香港好似剩翻美食同旅游咁，呢个系纯粹你接触香港嘅人嘅。香港人个感觉咧，佢哋以往嚟讲咧，仲可以多元化啲。我觉得近呢十几二十年咧，或者最近呢几年咧，感受特别深嘅咧，其实喺媒介你见到啊，你打开报纸个副刊系乜嘢？美食啊，尋美食，香港有咩餐廳？有啲人成日諗住咧，就即係報導一啲好高級嘅餐廳咧，已經係等於咧，就係話誒份報紙好高級啦。因此揾埋啲佢平時啲記者唔會去啊，編輯唔會去啊，嗰啲咁嘅爛鬼副老總啊，老總都唔敢去嘅地方咧。咁佢哋就報導嗰啲咁啊，高級啦 ，high 啦。但係其實好別扭嘅，從我自己嘅角度睇。你嗰個圈子報道嗰類消費嘅餐廳咧，其實有一班咁嘅人已經消費開嘅。你由一個大學畢業冇幾耐嘅人，根本就唔係嗰個圈子，就去報道煞有介事咁報道嗰啲嘢，就話俾嗰啲已經用開嘅人聽。佢就扮專家去同你講你啊，已經一個星期去食兩日嘅地方，而佢就扮曬，只不過係揾到個公關啊，揾到個主廚啊，就介紹一樣嘢啊。咁佢哋冇壞嘅，對呢個所謂嘅酒店啊、公關啊、F&B 啊啊嗰啲咁嘅啊經理啊嚟講咧，冇壞嘅係嘛？但係問題是你唔係嗰個圈子嘅人，你去做嗰個圈子嘅報導，咁跟住就要扮專家嘅形式，係啦。你見到咧啊，啲報紙啲汽車版好中意寫啲咩車啊？法拉利啦，係咪啊？一個 Audi 最新嗰啲跑車啦，咩啊 A 六啊 A 八啊嗰啲咁啦，係嘛？再跟住又唔知咩啊 Bentley 啦 ，Continental 單門又點樣啦？馬力去到哇飛機一樣啦，6000 CC 啦，其實好別扭嘅。你坦白講係因為賺嗰份萬零蚊嘅咁嘅人工，就去接觸呢啲嘢。跟住就靠對方俾啲 informations 你，就由你咧就去話俾我聽，煞有介事係俾嗰啲用家去睇，用家已經用緊噶啦。一個啊賺二三萬蚊嘅記者去介紹 Audi 車嘅性能最高嘅版本，佢個好處喺邊，唔好處喺邊，話俾一個已經過去十年揸緊 Audi 嘅車主聽，其實好別扭，好唔舒服，同埋小朋友佢知道啲乜嘢咧？佢乜都係話，哇，係咪啊？美酒啊，哇，係咪啊？八二年，哇 ，Lafite 啊，哇，佢只係用嗰個世界，因為佢唔係使用緊呢個階層嚟嘅。你亦唔應該期望呢個記者用呢個階層啊。咁咪訪問咯，我唔係啫，我問啊，將個責任掟咗俾個被訪者啦。呢個就係最失敗嘅記者嘅啊嘅思維模式。佢以為訪問一個被訪者個責任就喺被訪者度，唔係被訪者係你嘅工具。你係訪問嗰個人，成個作品係你嘅。嗱，呢個真係要搞清楚啊！一個畫家要畫一個乜乜乜醫生，畫一個街邊女孩，畫一個老人。老人唔係主角，係你係主角。經通過咗你嘅主觀嘅描繪，你想表達啲咩先？有啲人鍾意揾老人家嚟畫，有啲人鍾意畫一啲啊殘破嘅處境、滄桑啊，想講人間嘅蒼涼。畫家係通過佢嘅筆觸，攞佢個依個咁嘅人物，或者攞佢嗰個皺紋，攞佢嘅滄桑嚟表達佢嘅世界。所以徐悲鴻畫馬，個主角係徐悲鴻，唔係隻馬。記者訪問人，個主角係個記者，唔係被訪者。萍水相逢，人哋坐喺度等住你講三日，你乜嘢都唔明。就講俾就問佢，哦，咁即係咩嚟㗎？哦，咁即係點樣㗎？哦，咁啊！喂，你乜嘢你都唔知，諗住個責任掟俾佢，哦，佢唔講我都冇辦法㗎。我問咗阿蕭嘉儀㗎啦，佢又話唔答我，咁我都冇辦法㗎。你乜都冇辦法， 你直做你做乜嘢㗎？你做 reporter 記者，唔係做 recorder， 唔係做錄音機。你諗住去到坐低啊，一撳咗個錄音機，誒、哎，我哋開始講嘢啦。阿、啊、蕭小姐啊，啊咁，咁你認為咁，你認為澳門嘅進度點？你本來澳門長大，依家你喺香港生活，你覺得香港同澳門又點？究竟邊度個民主進程會快啲？唔係，責任唔喺蕭家儀度，責任喺你度。點解你用呢個問題問蕭家儀？你本身想問蕭家儀嘅時候，你基本上係基於乜嘢喺呢個時間個 when 個 who 點解係蕭家儀 ？What 點解你要問呢樣嘢問蕭家儀？點解蕭家儀你認為佢有個代表性？嗱，呢啲全部你要係你塑造出嚟嘅。所以你見到李安拍《卧虎藏龍》，套戲係李安嘅。當初原本嘅主角係李連杰，喂，李連杰變咗周潤發，係啊，變咗周潤發。女主角本嚟舒淇嚟嘅，舒淇冇拍到，变咗张子怡，系啊，张子怡，但系唔重要，因为李安好清楚呢套戏系佢拍，佢白掘一个人间嘅故事，两种处理问题嘅方法，一种系传统嘅啊，我哋赞扬嘅 considerate 嘅女性嘅背负世俗嘅眼光嘅包袱，选择佢人生嘅道路；另一种系西方嘅美国嘅女孩子嘅啊，用呢种方式。啊！唔理别人，要寻找自己幸福嘅，所以佢一个啊玉娇龙啊，用两个对比嘅方法去讲出李安嘅故事嘅观察，呢、这个就系李安系主角，好多唔明嘅。所以你当你拍旅游啊，拍美食，净系访问人哋，访问个主厨啊，访问啊八又二分一个肥佬啊，点解留喺度？点解林建岳咁欣赏你啊？同样系名店，好明显你见到啦，系咪啊？国氏兄弟嗰间叫咩啊？沙巴天尼，林建岳识食啲。以前嗰间系乜嘢啊 ？Ritz Carlton 地富嘅二大餐厅 ，Ritz Carlton 冇咗啦，我留翻啊肥佬喺度，系嘛？搞紧八又二分一，系啦，佢哋嘅世界咁样去比拼嘅，佢食紧佢哋要求最好嘅美食。国氏兄弟个品味就去到沙巴天尼啦，系啦，每一个地方唔同。啊、以前九龙有间海悦酒店，个老板中意食，所以佢有几间好好食嘅 outlet 啊 ，Fine Dinner 有 Fine Dinner 嗰间，系咪啊？海悦轩有海悦轩嗰间，啊 ，Basement 有个日本菜，日本料理嗰间。咁即系话每个人有佢嘅性格出嚟，你系个圈子入去，但系一个你话净系做美食，点做美食？净系得美食，你翻到屋企你见到嘅啊个电视机做嘅都系美食同旅游嘅啫。呢、这个明星食，呢、这个明星煮，呢、这个明星带你去食，嗰度真系好好食，哇！真系未食过咁好食。如果唔系就旅游啦，开始，一系杜如风去旅游，啊，话港女购物旅游，另一个四个阿伯啊去俄罗斯旅游，系啦，旅游同美食好似占晒所有我哋嘅生活，其他你唔想碰啊，系嘛？诶、哎，政治好污糟，我唔中意政治，我讨厌政治，系啦，你讨厌政治。亦唔想讲，诶、哎，人哋啲嘢唔好提啊，共产党啲嘢，你而家你知道好敏感嘅，唔好讲，又唔好讲嘛，啊，呢、这个共产党嘢，系咪？喂，欧洲好多啊，依家嗰啲难民、哦，难民定移民啊，非争战争嘅难民，可能有啲嘢只不过因为贫困嘅非洲博大雾，系嘛？因应呢个蛇头嘅供应有需求有供应之下，形成大批嘅难民出嚟、哦。啊！喺歐洲流傳緊，匈牙利好頭痛啊！德國就表現緊佢自己嘅啊仁義噃啊！英國就覺得咁啊假仁假義係嘛？我哋冇責任去肩負歐洲裏邊嘅啊戰亂流離，哇咁複雜，唔想知喎、啊。點解伊拉克嘅難民要走？又話多過伊斯蘭國，跟住敍利亞邊度嚟噶？啊，獨裁者邊個啊？喂，佢哋又唔想知，國際嘅你唔想知，共產黨你唔想碰。因为灵活走位，恶人碰唔得。喺咁嘅情况之下，剩翻美食同旅游，所以一年你要去五次旅游，系嘛？平时要睇美食，电视台做呢啲，杂志做呢啲，报纸做呢啲。以前好似唔系咁嘅，以前多元化。我细细个见到最初见电视系做咩嘅咧？当时 TVB 都未有，又叫《丽的呼声》嘅有线电视嘅。当时有好多呢啲咁嘅教你点去阅读呢、这个一个节目叫《名画与画家》嘅。啊，唔知有冇啲六十岁左右嘅人仲记得啊？有个就叫介绍啲古典音乐嘅。以前华侨日报啊，阿郑家镇主编用笔名叫双鱼啊，主编有个叫做啊，即系一个叫做 藝術版嘅，啊，仲有呢啲嘅，啊，同你講下藝術，講下點解好，啊，書法分幾多種，係嘛？跟住邊個做到邊個？點解篆刻裏邊有乜嘢名家當時發展落嚟？啊，清末民初裏邊，啊，吳昌石蒼茫，趙之謙孤高，白石老人飛揚脱筆嘅，啊，點解用寫就用枯筆？點解寫我要潤筆？究竟碑帖之爭係當時又點爭？康有為啊鄙視寫帖啊，佢認為太過嬌柔啊，佢要用紅碑開始。咁一百年嚟就碑帖互相之爭。咦，以前有呢啲咁嘅嘢，有藝術嘅品味啊，點欣賞張大千嘅書法？留白嘅好處啊，點去欣賞名畫？名畫與畫家音樂啊，點聽啊？究竟咩時候要聽呢個柴可夫斯基1812啊？幾時要聽呢，這個啊命運交響樂貝多芬嘅？咦？依家冇晒呢啲嘅，人文科學方面完全冇，修養嘅完全冇啊！以前間中20年前、30年前仲有啲叫用政治啊，一字啊，啊講正音啊，以前港台好多呢啲嘅啊啊，仲有呢個宋旭文教授教你正音嘅喎，啊，發音啊。啊！跟住一有講正音，有是非嘅，你知道一有是非啊，各個派別又好多啊。跟住你攻擊我，我攻擊你啊，好熱鬧嘅。對文化上邊嘅探求啊，名色嘅家具啊，啊，仲有呢，這個啊講不斷嘅經啊，啊《易經》又有啦，講孟子、孔子啊，啊仲有嘅講《三國演義》嘅說書嘅，係多樣化嘅富含，係人民生活嘅，講建築物啦，啊。講旅遊，但旅遊都帶有一個人民文化嘅旅遊出嚟。呢家唔係最緊要飲食，去到食乜嘢，最緊要抵幾多錢玩乜嘢，去邊度玩係嘛？點玩法，用最少嘅錢玩到最抵嘅嘢啊！全部都將佢庸俗化啊，膚淺化。咁呢個點解淨係咁樣呢啊？你見到電視台係咁，報紙嘅副刊係咁，報紙嘅專欄都係咁，個個都係美食家。个个都食，加上我哋嘅 Facebook， 你见到求其叫碗云吞面，又影张相弹上个 Facebook 度，系嘛？咁嘅200多蚊切碟做切鸡，又拍上去个 Facebook 度啊！叫个六和菜，求求其其家常便饭，又拍上去啊！有支啤酒樽，又影啤酒樽；有红酒樽，就影红酒樽。全部去咗咁嘅处境里边，系啦。旅游本来旅游咧。喺中國人嚟講咧，就係苦旅嘅，啊，火山旅個卦都有嘅。旅係咩意思呢？旅即係唔喺主場出門啦，好多嘢都要小心。有啲嘢得到又會失翻去，有啲嘢失咗佢又要攞翻翻嚟。你個眼界開咗，旅遊本來學習謙卑嘅啊好機會嚟。點解謙卑？因為你根本就係個唔喺屬於自己嘅地方。言語陌生嘅，文化陌生嘅，入鄉要問禁嘅。我哋睇個腦殘遊記睇得好過癮嘅，係嘛？點解會周圍咁去，見到不同嘅村、不同嘅啊風俗、不同嘅困難，食餐飯、投個宿、飲啖茶都唔容易嘅。呢，這個就旅行，旅行本來係令到我哋自己渺小，原來我識嘅嘢好少，只不過係井底之蛙。眼界里面不断擴大，眼界有眼界，擴大有擴大。你见到嘅嘢，有啲人鍾意尝试嘅啊，变吉凶者全扶持。咩叫美味啫？係咪咩叫美味？係睇个地方风俗而言嘅啊。鬼佬佢鍾意睇呢啲就係话去食嗰啲啊，见到嗰啲用一个探猎奇方式嚟你哋东南亚啊，见你食炸咩炸啲虫嘅係咪甲虫嘅炸啲咩蝎子嘅，跟住东南亚地方蚂蚁嘅食啊，系啦，佢觉得系猎奇咁睇啊，睇你睇下边度汤蛇，以前仲有汤蛇嘅香港，依家自从沙士之后就禁咗活蛇入境添啦。咁你见咗就冇汤蛇，以前笪笪地嘅人汤蛇即刻就卖，有啲阿伯走去噶啦，攞个杯仔即刻倒蛇血，斩咗个头，倒掉条蛇，啲血滴滴滴滴滴滴晒落去，系嘛？喺我哋面前飲，哇！前小朋友見到佢哋好得意，好中意睇人劏蛇嘅，個小販一腳踩住個蛇頭，一手掹住條蛇尾， 跟住喺个蛇嘅中间一摸，淋嗰度就系啦，攞个刀仔细细个一走落一碗，成个胆就射出嚟。跟住咧，就真有呢阿伯就抢住要噶啦，咁唔平噶噃，当时都有百几十噶啦。攞个蛇胆搵个滴咁大个咁嘅玻璃杯仔，一倒入去加啲白酒，一捞捞匀佢，成个蛇胆挤咁挤咗落嗰杯嘢度，哇，墨绿色嘅，当你面咕一声饮咗，哇，阿伯个眼精光暴射啊！即刻好似真係食咗啲唔得了嘅嘢咁，我睄住佢，哇咁你都敢食，好核突啊大佬。但係问题老人家觉得驱风去湿保身係咪有病医病冇病强身。嗱好多呢啲咁样嘅啊即係嗰位嘅啊你见到嘅古灵精怪嘢广东人鍾意食蛇其实北方已经好少㗎啦其实。咁你去到不同嘅地方，有不同嘅地方，即不同嘅所谓风俗、祭酒、去厕所啦、瞓厕觉啦、食餐饭啦，所以本来旅游系学习谦卑嘅一个好机会啊！年轻嘅时候开眼界，理解到生命嘅复杂，不同人因应不同嘅地方，发展唔同嘅生活习惯出嚟。但一旅游成为咗如唔如嘅地方，系嘛？呢一咁简单，买个 WiFi 蛋随身嘅几十蚊一日。一去到打卡影相上飛機等飛機喺个咁嘅候机处理影相先影下你去边度係咪飛機又影飛機都影真係好戇居啦。咁跟住落地即刻就影落地影完之后又法国市场影酒店影房间影炫耀攞係炫耀佢旅游嘅地方。但旅游本来就唔係炫耀嘅係學習嘅。所以阿刘明伟叫你后生仔你要买楼去少啲日本。啊仲有咩啊？睇少啲电影啊，睇少啲法国电影啊，定睇少电影啊？使睇少啲电影，去少啲日本啊，可以就尽早就买层楼。呢、這个睇法系佢个睇法。佢作为刘銮雄嘅仔，佢可以咁样去阅读问题啦。佢处理一个佢唔熟悉嘅阶层啊，佢觉得咁样去处理到。我自己持嘅方法啱啱相反。我认为趁年轻、趁青春嘅时候啊，你可以应该尽量去多啲旅行，扩阔你嘅眼界。睇下世界好阔，唔系生命一定要为层楼而奔波，系嘛？你23、24岁读完大学，读完大学之后用10年时间攞咗个首期，33岁攞个首期，俾你上到楼，然之后仲未来20年啊，俾你供甩咗层楼，即系50几岁一生人，你嘅30年就为咗一层几百尺嘅几个楼，咁跟住去到50几岁啦，系嘛？咁我发觉，咁你嘅人生系太过单调同单一，同埋你个梦想太过。卑微啦，梦想唔应该系咁，梦想应该系高远一啲嘅，啊，梦想要高远，所以我哋嘅理想要学乾卦，但系我哋嘅行事要踏实嘅，所以我哋行事学坤卦，因为所有嘢都由第一步做起嘅，啊，所以如果你嘅梦想将佢摆喺一个几百万啊或者1000万嘅楼宇里边嘅时候，你将你嘅梦想枯死咗喺一个实物里边。然之后用30年时间达到呢个梦想，当你到达到呢个梦想嘅时候，就发觉人生最美好嘅时间就过咗。所以年轻嘅时候要多啲旅行啊，尽量唔好啊，就系话留钱留时间，因为你要记住咧，生命里边去旅行咧，我经常咁讲，去旅行要三个因素嘅。第一个因素咧啊，当然有时间啦。第二个因素咧就有体力啊，因为旅行真系要行嘅。第三個因素呢就係錢。咁通常呢三大因素呢你只會有2個啫最多。唔會有齊3個嘅。咁所以呢啊当有啲人你好似我最近啊我哋行山经常有啲山友嘅都有啲所谓嘅名人啊 ,somebody 啊背景好好嗰啲家族好大嗰啲。佢哋话真佢唔鍾意去旅行㗎啦。尤其是短程旅行。咁对佢嚟讲佢话唉年纪大佢讲嗰啲係60几岁啦。64岁嘅人士嘅话去到東南西北都未分到，又話準備翻香港。咁呢個不呢、這個旅行已經變成為咗奔波。咁你話佢閲歷，佢年輕嘅時候閲歷好多，世界已經去過曬地方。咁呢個時候，你再佢60、70岁嘅時候，佢有金錢啊，佢有時間，但佢欠嘅就係體力同興趣。年輕興致勃勃，對所有嘢都好奇。呢、這個時候最好嘅地方咧啊，就係你用你自己嘅方式去旅行。用自己嘅方式去旅行，你有个好处就係话你学习好多嘅。啊用你自己嘅时间仅有嘅金钱，因为时间无限因为青春无限嘛。 係嘛？兜個圈冇所謂啊，嘥咗時間要等翻火車，今晚唔開，七日先開，咪遊多日咯，日冇所謂。年輕嘅時候我好中意旅行，近年呢十年幾乎冇去過旅行啦。應該如果我冇記錯，呢十年嚟淨係因為我三年前我爸爸喺多倫多過身咧，就奔喪走咗一轉多倫多，但匆匆忙忙談上旅行啦。其實基本上落機已經去醫院急症室見最後一面，第二朝已經喺殯儀館安排事情啦，下晝已經去幾兩個墓園嗰度尋找一個合買一個合法即係合適嘅土地。咁第三日已經開始要訂花啊、訂剩啊咁嗰啲儀式啊，即係每日個行程都好密、好密嘅。其實係咁，再要訂棺木啊、訂外邊嘅石棺啊，咁啊再訂其他嘢，跟住已經安排邊日下葬啊，咁啊喪禮點樣進行啊，儀式點樣？咁呢十年我連澳門都冇去過。以往中意去澳門係基於乜嘢？基於佢寧靜。喺香港呢種咁嘅公里繁華之外，有一個好似南歐嘅小鎮，係嘛？一落船之後，有啲咁嘅啊三輪車夫喺度等住上車，跟住你坐住三輪車夫個車，咁啊慢慢地沿途行咗嗰度，由葡京轉彎入呢個南灣嗰邊，咁啊沿住媽國廟嘅方向行，咁左手邊全部係海啊，右手邊係山，主教山啦，咁有啲古老別墅喺度啦。有啲咩婦女會啊嗰啲咁，咁沿途你覺得一個好幽靜、好優雅嘅地方嚟，但係今日嘅澳門成為咗喧鬧，回歸之後啊，聲色犬馬，咁同以前澳門嘅方式唔同。以前澳門就係簡單啊，同埋佢嘅生活係，佢哋話齋澳門街有幾大啫，全部識嘅，所有人識所有人嘅，咁所以變咗其實係一個好小嘅村落。咁你去作為遊客咁漫步喺呢啲咁嘅啊，上下主教山啊，去下媽國廟啊，行下觀音堂啊，純粹係散步。喂，去氹仔已經好遙遠㗎啦，建成氹仔大橋過氹仔，等於我哋已經去好遠地方咁啊！唔好話去到路環嗰啲山卡拉啦。但係依家居水馬龍，截車截唔到，周圍都係啊，真係國內人。係啦，另一個問題唔去旅遊就係因為國內人，大陸人太多咯。你去到邊度，你都只能夠見到大陸人。同埋你可能只能夠同佢一齊旅遊，國內越嚟越去外嘅時候，就造成咗個好大嘅衝擊同騷擾。對世界嚟講，我見到最近好多報道咧，啲外國記者用一個獵奇方法去睇呢個啊來自大陸嘅遊客，點解佢哋會咁？佢哋混入佢身邊啊，混入佢哋嘅個做交朋友，想睇佢咩背景，寫成佢嘅新聞故仔。佢哋用咩新聞故仔呢？就要睇啦，佢哋點樣取材啦？你黐埋邊度度先？你黐埋個咩組合度啊？咦？點解咁得意嘅？一家三口啊，去旅行，三代去旅行，好奇怪。去到啲海灘度，去到歐洲啲海灘，嗰啲老人家固然唔換泳衣，個阿媽都只係捲呢個褲腳嘅啫喎。啊，個小朋友就趴在海灘喺個腳下邊四尺範圍裏邊，人哋個個小朋友喺度玩緊水嘅時候。啊！佢哋啲中國小朋友好乖嘅，佢只可以喺離水三十碼以外的地方個沙度滾下滾下，大家人冇人玩嘅，冇人娛樂緊嘅。啊，兩個大人係夾住，先用夾住啊，夾住個小朋友。那個小朋友望住遙遠嗰班外國人喺度玩水，而佢又唔掂得水嘅，係啦，就係呢種。咁另外一種係點咧？好啦，年輕夫婦嘅帶個第老人家去，當場阿媽啦，個老人家帶去旅行。佢就似我哋香港嘅菲佣嗰種旅行，係啦，好多呢啲方式，佢哋都視為獵奇嘅。咩家庭會做到呢啲咁嘅組合、咁嘅趣味？佢哋旅遊為乜嘢嘅咧？喺羅馬鬥獸場門口係嘛？佢見到撐你一把遮，原來就發覺有個十零歲嘅少年就踎喺度，原來大便嘅，係啦。依家咩家庭嚟？來自咩城市嘅？啊，外國記者好似見到呢群人好奇怪，唔係地球嘅生物。嗱、啊，旅遊就係咁。当我呢十年都唔想去旅游，唔想接触飞机，唔想去机场，唔想喺候机室，个原因就系话我怕咗啊！见到呢种不奇怪嘅古仔，我唔想探求嘅原因，我冇咗外国记者嗰种兴致勃勃啊！我唔想了解呢啲系来自咩嘅家庭、咩嘅阶层、大陆嘅咩城市，佢哋咩职业，点解佢用呢种旅游方法？佢追求嘅乜嘢？佢食嘅乜嘢？用嘅乜嘢？买嘅乜嘢？三代系咩关系啊？聯群結隊係咩人組成嘅？啊，依啲都係外國嘅新聞界照注視嘅地方。啊，依啲我已經發覺自己好厭倦，因為我少年時候咧就好中意去大陸旅行。咁我哋見過佢個從一個淳朴嘅 啊，大陸人點變成依家改革開放三十年後呢？啊，嗰種咁樣嘅狰狞嘅啊，動物本能嘅奇形怪狀嘅啊，自卑得嚟又極度地嚇 啊，即係極度地呢、這個唔文明嘅。咁呢個我覺得我對於佢哋好厭倦，咁所以我將自己個啊，即係行李已經收藏啊，已經唔出門多年。好啦，休息陣間，翻嚟繼續我哋一家之言。 警队是醒目的，当他们一见到有事发生，都一定懂得通知警方。